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。 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爱是用心吗？不要说话， 无所谓，何必让自己。

情深，碰杯敬夜时魂，不应该发生，全身感觉冷，眼前世界开始翻腾。对不起谁的心，辜负了谁的情，雨飞来下雨，全身站不停，口中喃喃自语说不清。Hold on baby， 一切就是你 really want的爱情滋味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重复一百遍， 每一次谈恋爱都成熟了一点，今天你打雷雨天我才不妥协，只要有地图我就敢冒险。晒我的头发做得很明显，快乐随时存在，拒绝浪费时间，把过去统统丢到那条抛物线，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。我要我的世界口味最特别，感动加上调味就会很完美，我要我的直觉天天都新鲜，就算世界没变我还是最耀眼。 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实的爱恋。当你说I love you， 互动的心在日夜能感应，指尖一遍一遍说着相爱的心， 越来越像蓝忘却。 可怜梦吹你总是望着蓝蓝海面，说着流浪过的梦都已实现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。爱多美丽充满香气，只是提醒你它总是三六六的，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梦吹，我一天一天是蓝梦曲， 轻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这样的放手。

Yeah.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 发动机的轰鸣和电击指引，